你好，我是陆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不破不立，掌握代码及测试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我在第三篇文章什么是单元测试，如何做好单元测试中，为你介绍了单元测试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和你聊到了单元测试用例的输入数据和预计输出，也谈到了驱动代码和装代码。其实这些概念和方法在代码及测试中也是最基本的。通常情况下，代码及测试的工作都是由开发人员执行，但是测试框架选型、覆盖率统计工具选型、测试用例设计原则等都需要资深的测试工程师或是测试架构师参与。所以代码及测试这个系列，我会和你分享测试人员应该具备的代码及基础知识，为你呈现一幅包括代码及测试基础入门、方法论、用例设计以及覆盖率衡量、典型难点、解决思路的全景技术视图。为了更好地协助开发人员做好代码及测试，所以我今天的这次分享是根据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实践，总结了五种常见的代码错误，以及对应的四大类代码测试方法。掌握了这些错误类型、测试方法，相信你就可以搞定代码及测试了。即使自己不用去完成测试工作，也可以让开发人员对你另眼相看，可以更高效地互相配合完成整个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一定是一套测试方法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测试方法，因为单靠一种测试方法不可能发现所有潜在的错误，一定是一种方法解决一部分问题或一类问题，然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解决全部问题。本着先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思路，我在正式介绍代码测试方法之前，先来概括一下常见的代码错误类型，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代码及测试有哪些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一种代码及测试方法都能覆盖哪些类型的代码错误。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代码错误可以分为有特征的错误和无特征的错误两大类。有特征的错误可进一步分为语法特征错误、边界行为错误和经验特征错误。无特征的错误主要包括算法错误和部分算法错误。接下来我将和你详细说说这五类代码错误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要说的第一类代码错误是语法特征错误。语法特征错误是指从编程语法上就能发现的错误，比如不符合编程语言语法的语句等。如果你使用 IDE 环境进行代码开发，那么 IDE 可以提示你大部分的这类错误，而且只有解决了这类错误才能编译通过。但是还会有一些比较隐晦的语法特征错误， IDE 不能及时发现，而且也不会影响编译，只会在运行阶段出错。比如这段 C 语言代码就存在数据越界的问题，听音频的读者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源代码。很显然，你从语法上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段代码初始化了一个长度为10的整形数组 A， 但数组下标从0开始，所以最大可用的数组空间应该是 A9， 而这里却使用了 A10， 造成数组越界，访问了未被初始化的内存空间，代码运行时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我要说的第二类代码错误是边界行为特征错误。边界行为特征是指代码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异常、崩溃或者超时。之所以称为边界，是由于此类错误通常都是发生在一些边界条件上。这段 C 语言代码就存在边界行为特征的错误。当比取值为0时，除法函数就会抛出运行时异常。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我要说的第三类错误是经验特征错误。经验特征错误是指根据过往经验发现代码错误。文稿中有一个 C 代码的实例，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经验特征错误的代码片段。代码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变量 i 的值等于 2， 就调用函数 operation A， 否则调用函数 operation B。 但是代码中将 fi 等于等于2错误地写成了 fi 等于2，就会使原本的逻辑判断操作变成了变量赋值操作，而且这个赋值操作的返回结果永远是 true， 即这段代码永远只会调用 operation A 的分支。显然 fi 等于2在语法上没有错误，但是从过往经验来看，这就很可能是个错误了。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一个原本应该出现逻辑判断语句的地方，现在却出现了一个赋值语句，那就很有可能是代码写错了。我要说的第四类错误是算法错误。算法错误是指代码完成的计算和之前预先设计的计算结果不一致。这类错误直接关系到代码需要实现的业务逻辑， 在整个代码及测试中所占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完全的算法错误并不常见，因为不能准确完成基本功能需求的代码是一定不会被递交的，所以在实际工程项目中最常见的是部分算法错误。我要说的第五类代码错误，部分算法错误。部分算法错误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条件或者输入情况下，算法不能准确完成业务要求实现的功能。这类错误是整个代码及测试中最常见的类型。这段 C 语言代码，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完成了两个整形类型整数的加法运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段代码的功能逻辑都是正确的，能够准确的返回两个整数的加法之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两个很大的整数相加后越界的情况，也就是说两个很大的 int 数相加结果超过了 int 的范围，这就是典型的部分算法错误。介绍完了语法特征错误、边界行为特征错误、经验特征错误、算法错误、部分算法错误这五类代码错误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代码及测试的方法有哪些，这些测试方法又是如何揭露这五类代码错误的。在我看来，代码及测试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静态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在不实际执行代码的基础上发现代码缺陷的方法，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人工静态方法和自动静态方法。动态方法是指通过实际执行代码发现代码中潜在的缺陷的方法，同样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人工动态方法和自动动态方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只会给你分享这四种方法具体是什么，各有何局限性和优势，分别可以覆盖哪些错误类型。而对于具体如何用这四种方法完成代码及测试，测试用例如何设计，常用的测试工具如何使用，我会在后面的两篇文章《深入浅出之静态测试方法》和《深入浅出之动态测试方法》中详细展开。人工静态方法是指通过人工阅读代码查找代码中潜在错误的方法，通常采用的手段包括开发人员代码走差、结对编程、同行评审等。理论上，人工静态方法可以发现上述五类代码错误，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个方法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过度依赖于代码评审者的个人能力，同样的评审流程，发现的问题却相差悬殊。第二，如果开发人员自行走查自己的代码，往往会存在思维惯性，开发过程中没有能考虑的输入和边界值，代码走查时也一样会被遗漏。第三，由于完全依赖于人工，效率普遍较低。自动静态方法是指在不运行代码的方式下，通过词法分析、语法分析、控制流分析等技术，并结合各种预定义和自定义的代码规则，对程序代码进行静态扫描，发现语法错误、潜在语义错误以及部分动态错误的一种代码分析技术。自动静态方法可以发现语法特征错误、边界行为特征错误和经验特征错误这三类有特征的错误，但对于算法错误和部分算法错误这两种无特征的错误却无能为力。根本原因在于自动静态方法并不清楚代码的具体业务逻辑。目前自动静态方法无论是在传统软件企业还是在互联网软件企业都已经被广泛采用，往往会结合企业或项目的编码规范一起使用，并与持续集成过程紧密绑定。你需要根据不同的开发语言选择不同的工具。目前有很多工具都可以支持多种语言，比如 Sona、Coverity 等，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人工动态方法是指设计代码的输入和预期的正确输出的集合，然后执行代码，判断实际输出是否符合预期。我在之前的第三篇文章《什么是单元测试？如何做好单元测试》中介绍的单元测试，采用的测试方法本质上就是人工动态方法。在代码及测试中，人工动态方法是最主要的测试手段，可以真正检测代码的逻辑功能，其关注点是什么样的输入执行了什么样的代码，产生了什么样的输出，所以最善于发现算法错误和部分算法错误。目前不同的编程语言对应有不同的单元测试框架，比如对 Java 语言最典型的是 JUnit 和 TestNG， 对于 C 语言比较常用的是 Google Test 等。自动动态方法又称自动边界测试方法，指的是基于代码自动生成边界测试用例并执行，以捕捉潜在的异常、崩溃和超时的方法。自动动态方法可以覆盖边界行为特征错误、 通常能够发现忘记处理某些输入引起的错误，但是它对于发现算法错误无能为力，毕竟工具不可能了解代码所要实现的功能逻辑。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作为代码集测试的第一篇文章，我今天主要和你分享了代码集测试中的常见代码错误类型以及常用测试方法。代码错误可以划分为有特征的错误和无特征的错误两大类，其中有特征的错误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语法特征错误、边界行为特征错误和经验特征错误，而无特征的错误主要包括算法错误和部分算法错误两类。针对这五种代码错误，我将代码集测试的方法分成了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两大类。顾名思义，静态方法不需要执行实际代码，而动态方法需要通过执行具体的代码去发现代码错误，而每一类方法又可以根据执行的方式进一步细分，也因此每种测试方法所能覆盖的错误类型也不同，所以进行代码集测试时，你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并结合所在公司或者项目的编码规范一起使用。这四类测试方法的特点以及可以覆盖的错误类型可以概括如下。人工静态方法本质上是通过开发人员代码走差、结对编程、同行评审来完成，理论上可以发现所有的代码错误，但也因为其对测试人员的过度依赖，局限性非常大。自动静态方法主要的手段是代码静态扫描，可以发现语法特征错误、边界行为特征错误和经验特征错误这三类有特征的错误。人工动态方法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元测试，是发现算法错误和部分算法错误的最佳方式。自动动态方法其实就是自动化的边界测试，主要覆盖边界行为特征错误。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所在的公司还采用哪些代码集的测试方法？你们又是如何具体开展的呢？